1.1348，欧元对美元1.133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港金报16,95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点，啱啱转咗1,804.81美元，卖出1,805.83美元。港汇指数95.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嚟紧一季嘅卖地计划，喺一啲私楼嘅单位会定一个限尺条款。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 各方都系试下市场嗰个反应啊。如果冇乜大嘅社会嘅声音咧，我相信陆续咧佢啲地咧都会有一个280尺嘅限制。长远嚟计咧，可以减少咗烂尾楼供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在直播室里面就我们的嘉宾就是余迅，另外礼拜在这里就马鼎盛老师和马恩赐。今天讲的题目都挺有趣，叫中央红军突围前，但 是 最重要的前字， 最重要的突围那两个字 当然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一般都说红军25,000里长征， 是啊， 不但是中共官方是这么说， 是 现在全世界都是这么说的， 嗯 啊，但是他们这样说呢就不是历史， 哦， 因为说长征25,000里 是到了陕北以后 先至 咁讲嘅，唔系系咁讲，系啱嘅。嗰阵时咁讲系啱嘅， 系。 但系长征之初，即系决策长征， 系 同埋开始喐， 系 并唔系谂住走25,000里。 哦，所以有个前， 所以你要搞清楚当时咧，个文件啊， 系 同埋宣传啊， 系 叫做大反攻， 嗯。 叫大反攻， 嗯， 佢冇话长征， 嗯，哦，又冇话反围剿， 啊，反围剿一定嘅，反围剿已经第五次啦， 系啦，啊，五次嘛， 咁佢，嗰阵时冇长征呢个概念， 系 点解咧？因为佢嘅目的 系 当时系由江西走到湖南， 嗯， 去揾贺龙、王震， 系， 嗯，啊呢，這个。一个二军团，一个六军团。 唔系呢度补充下嗰个时间先，1930年第一次围剿啦。 嗰个唔讲嗰啲啦，我哋 我要你要话俾我听边段时间佢要突破嘛？1930 第五次反围剿系从33到34， 系就嗰阵时本来就想去湖南嘅， 即系34年10月嗰个突围啊。 系 33年唔系叫突围。叫反圍剿， 係， 哦，嗱，你如果咁問咧，我就講多兩句。 係啊， 生稍等啊。 係啊，唔係啲聽有啲聽眾唔熟噶嘛嗰，那個時間。 嗯。一到四次咧，佢個所謂反圍剿咧， 係， 首先就有圍剿，先至有反圍剿。 對。 圍剿咧，即係當時嘅國民政府， 嗯， 見到有一支叛軍， 係。 佢話叛軍啦，梗係，因為你八一南昌起義係兵變嚟噶嘛，你兵本來係佢嘅兵嚟噶嘛， 啊， 總之有一班人咧係喺嗰度叫做武裝割據， 係 啊，反政府嘅， 系 后尾咧仲打出呢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這个分裂国家呢呢、這个行为， 系 咁所以咧就要派兵去打， 系 每次咧都系去打佢， 红 军就反击， 哦， 就将佢打败， 系 打走， 系 咁一次到三次都系咁嘅， 系。 到第四次其实跟第五次是分不开的、 嗯、 不过中间夹了一个叫民变、 嗯嗯、 即是福建事变、 嗯嗯嗯、 即是蒋光乃、啊、徐文佳、啊、那班在福建又成立了一个福建人民政府、啊、 那时 即是军阀来的 是军阀、啊、 总之不理他、 啊、好啊咁於 咁到1934年10月，點解下決心要突圍咧？佢、就因為係打敗仗，打敗仗。咁、你要搞清楚咧，那個打敗仗咧係中央紅軍呢、這個根據地，或者話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呢個版圖啊。全盛时期有几大呢？ 是 全盛时期呢都几可观的， 是 曾经占过19个县城， 是 这19个县城主要是江西， 是 又包括福建，又包括广东的东北， 嗯， 简单来讲就叫做闽粤赣， 嗯， 这块根据地， 哦， 他曾经占过19个县城， 是 版图曾经涉及了28个县，咁、最大嗰阵时咧有50,000平方公里， 哇！ 咩概念呢？ 系 江西省嘅三分一度咧， 系啊， 即系最大嗰阵时， 系， 但系到佢要突围，其实系放弃中央苏区， 系 放弃呢块地方唔要啦， 唔要得就守唔住， 因为已经缩细咗好多啦， 系。 从19个县城缩细，剩翻8个县城， 系哇，冇咗一半以上， 一大半啊， 系 咁啊，剩翻嘅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县城，瑞金，瑞金系国都， 系 国都， 系 广昌， 嗯， 会昌， 嗯， 兴国， 嗯， 长汀，呢啲都系毛选里边经常提到嘅县， 嗯， 咁从红军最多嗰阵时。有250万人口， 嗯、 即系呢个中央根据地，佢、 嗯、 经营咗几年， 嗯、 应该系一块全国最著名嘅，同埋中共中央喺度嘅根据地。 系 点解要忍痛放弃呢？ 系 同埋放弃呢250万国民呢？ 嗯， 啊，系不得已， 系 不得已。其实喺从1928年到1934年呢6年当中咧。 嗯， 战争是反复在呢度，你都知道五次反围剿噶啦。 系啊，系啊，系 啊。 将呢块地方的人力物力耗尽、哦、 嗯， 佢唔走唔得啦。 系， 所以突围。 系， 首先突围是一个动作，唔系目的。 系、 突围去边度呢？去揾 何龙、 王震。 系、 咁呢个距离得几百公里嘅啫。 嗯， 同长征系冇关系嘅。 系， 所以我首先今晚主要系 讲 清楚。 系。 当时， 嗯， 即使系红军自己，佢、都冇话长征呢回事，系到咗陕北先讲嘅， 系 只系讲叫做大反攻， 嗯， 吓、咁呢啲嘅就系一个开始嘅事实。咁今晚咧，我想讲清楚几件事， 系 即系长征有三个准备， 系 第一系探路， 嗯， 点走咧，去边咧， 系 啊，咁啊点探路一阵先讲， 嗯， 第二咧。要征兵， 嗯， 即系要足够有人手走佬， 系 啊，大搬家， 嗯， 第三咧系定去留啊， 哦， 即系 边支兵喺度， 边个走，边个留， 系 啊，呢个好重要。当时嘅余信，你记唔记得有一个传说啊？ 系 系传说，就话当时系博古啊，嗰啲人掌权啊嘛， 嗯。 就排斥毛泽东嘛，所以毛泽东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已经冇咗兵权啦嘛、 哦， 就剩翻个空头嘅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主席。其实呢个主席呢主要是管后勤的。 嗯嗯 即是你帮他征兵征粮、征夫。 是。 在无选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了。 嗯。那话不带他。是。 哈 哈哈。那就话周恩来就话不好就是要带他。 是。 啊、即是 有此一说、啊。 是。 这个去留很重要。 是。 留低那些呢基本上都是很凄凉，留下了号称有一万几的人，起码 还有几千兵、 嗯、那 就由项英带着，项英当时都是政治局委员，是很高的地位，又做过军委主席的、 嗯 陈毅受重伤走不到、啊、其他还有 很多好像徐秋白、啊、何叔鸿、啊、那些高官都死了，即突围即他突围咧就唔系同中央红军突一齐，佢走第啲路。 系 啊，咁即系呢三个问题咧，我哋搞清楚，即系当时叫做撤退或者叫做放弃中央苏区。 嗯， 嗰阵时有几个决定要做嘅，咁今晚我哋可以详细倾倾啦。 啊， 余生 同埋余信啦。 啊，唔系佢当时咧。前幾次圍剿咧，蔣介石都唔成功噶。 係。 咁啊，第五次圍剿咧，佢做咩會成功咧？就係有一個人咧，係本嚟係一個院長嚟噶，即係國民黨嘅院長，叫柳惟緩啊。 嗯。 佢提出嚟要改變一個戰略。 係。 佢就話唔能夠圍剿。 係。 佢係應該係追剿。係。即係咁啊，一步一步，即係。整啲堡壘，一步一步縮細啊！由於佢提出嚟呢個咧，佢就 唔係德，你唔係德國嘅咩？德國 唔係佢呢個人，佢呢個人咧就係後嚟變成咗誒蔣介石請佢做咗南昌行營嘅，當時圍住即係根據地咧，即係所謂將根據地咧，係即呢個蔣介石專門成立咗一個南昌行營，因為你喺江西啊。佢係一個一廳嘅六科嘅少將科長，一個科長都係少將啊！就是、由於呢個人咧，姓柳呢個咧提出一個改變佢嘅戰略， 係 啊，蔣介石又採納咗，啊，步步為營，一步一步， 一路收縮你， 一路收縮，全部一步就搞到堡壘，一步搞啲堡壘，你又走唔出嚟， 係 咁樣佢就。所以呢個五次圍剿就 即係第五次就成功咗， 成功咗 咁啊要走啦， 係 咁啊。第一次就話德國佬喎，我都聽講係德國佬。 係啊，我有聽過，我睇過。 即係呢個所謂步步為營咧，係德國一個將軍啊。 係， 所以大家就講少話，今次國共打仗咧，其實係德國佬喺度打， 德國佬幫手。 即係蔣介石嘅首席顧問係德國將軍。 係。 这个红军的首席顾问呢叫李德，又是一个当过兵，即是做过兵仔的德国佬， 不是苏联佬，现在不是苏联佬， 不是 李德，李德是这样，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当时 是共产国际，不过就不是苏联人， 不是俄罗 斯人，而是德国人， 不是鼎盛讲呢，刚才讲呢， 即是都当他德国人， 当时是毛泽东是没有权的。即是做地方政府的工作。那么什么人有权呢？当时有个叫做三人团。三人团、啊、就是三个人组成的。第一个就是秦邦宪、啊。秦邦宪就化名就叫博古，他就以博古闻名的。这个秦邦宪当时的职务呢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第二个呢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呢又是政治局常委，他还有军事上的职务的，那时候中国革命委员会，他不是叫共产党，叫什么的、 中革军委、 中革军委的常委。再有第三个什么呢？第三个刚才讲的就是李德、李德呢就是他就是在福、即是德国人、就是在福隆之军事学院，在當時是蘇聯做人書軍事學院畢業的。來中國呢本來不是做很大的什麼、叫他去傳達一些什麼消息的，但是呢他 佢一嚟到後嚟咧，就好受博古嘅信任。 嗯， 博古咧把佢封成咧就係共產國際嘅軍事顧問。其實共產國際係派咗另一個軍事顧問嚟嘅。佢唔係正式嘅軍事， 嗰個去咗邊啊？ 嗰個喺上海，嚟唔到， 去唔到江西，去唔到江西，陰公 鬼佬算數。 咁就唔知做咩博古咧，就咁信佢，信佢嘅話咧， 咁佢真係讀過啊嘛？嚇，佢做 佢真係共產國際派嚟嘅， 此其一， 但係唔 就唔係咁高級， 唔係，但佢都係識軍事嘅， 識少少啦， 識少少。 唔係你話識咧，佢就喺呢個學院出嚟嘅，係富隆之呢個軍事學院都係可能佢係最高嘅軍事學院啦，嚇。 嗯， 咁啊，實證因為冇咩實戰經驗嘅。 我補充一句啦，即係呢個李德咧，佢嘅實戰經驗咧係打城市巷戰，同埋佢都係帶一百幾廿個人嗰 艇， 係啦，所以佢亦都識睇軍事地圖，亦都可以即係編一個咩行動出嚟，但係即係幾萬人嘅咁佢 又唔係嗰回事，未打過大 嗰個喺上海 陰公去唔到， 所以從 咁啊順便問埋啦，即係話相傳蔣介石嗰個德國顧問又係乜水嚟嘅咧？ 我嗰個上將嚟嘅， 哦，即係呢個識嘢咯， 嗰個直頭係你。但我哋講過好多次，就三十年代，中國 係 即係國民黨政府啦， 係 同德國非常之好嘅， 即係希特拉政府嗰陣時，希特拉政府 未係希特拉之前都好， 係啦，三四年嗰時候， 佢軍火係 佢係嗰啲訓練係 德國 式嘅 特色噶嘛， 特色。 但係補充一句， 特色 當時佢搞呢十個德國師係想打日本嘅。 哦， 系啦， 諗住打日本， 未 而家用住先，打住打下共產黨先， 三七年先打。 好嘅， 系咁啊，頭先講啊，呢個叫做戰略轉移啊，其實當時嘅，即係佢當然 講得好聽啦， 係向西啊，向西，即係佢江西喺東部啊， 佢 向西啊， 揾河， 唔係呢個你話呢個湖南又好，貴州又好，四川又好，其實佢係向呢幾個地方走。 嗯， 嗱，佢又比較薄弱嘛，佢認為嗰陣時個國民黨喺嗰度比較薄弱， 嗯， 啊，佢就呢個轉移咧，我今日啱睇到啲材料咧，就有個叫中國有個人編嘅一個教授編，叫做《王明年譜》， 嗯， 嗰個王明咧當時喺共產喺莫斯科嘅， 嚇， 喺莫斯科，喺莫斯科咧呢個佢呢個共產國際咧， 嗯， 當時係同意。佢呢個離開呢、這個窮軍離開中央蘇區嘅， 係 佢當時嚟講咧，呢、這個博古呢啲王明呢啲又叫做共產國際派啊， 係 佢其實就把共產中共係視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 嗯， 佢事實都係啊， 你有任何行動 係你要上報， 要莫斯科同意你先得， 係 莫斯科呢個共產國際同意，共產國際。就喺1934年嘅夏天咧， 嗯， 啊，佢根據蘇聯嘅一個叫做參謀部一個偵察局長提議咧，即係王明同康生，當時康生都喺莫斯科， 嗯， 康生係副代表，王明係正式代表啊，共同起草啊，就叫中央蘇區紅軍咧準備突圍， 嗯， 放棄中央蘇區， 係 啊，咁呢個電報咧，啊。佢就代表共產國際發俾呢、這個當時叫做蘇區中央嗰即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實都轉移 咗。即係個三頭馬，你頭先講嘅三頭馬車啦。 啊，三頭馬車， 重州 為首啦。 係啦， 啊咁樣佢哋先敢。 哦， 嗱，咁我要講講即係嗰個真正嘅歷史。 嗯， 佢喺去揾何龍之前咧， 係 其實係有過兩次突圍。嘅先行 系， 其實有戰略探路嘅意思。 嗯， 兩支兵， 嗯， 一支兵係方志敏， 哦， 方志敏 系， 咁啊叫做紅十軍團， 嗯， 佢係向北打嘅， 系， 啊，個時間咧係1934年7月， 系， 係比呢個紅軍主力10月係早啲嘅， 系， 喺呢個同時咧，另外一支兵咧又係1934年7月。 是 王震拿住的叫红六军团、 哦、 就向西打、嗯 嗯、 其实就是想去跟贺龙 即是汇合 汇合 嚟到一個探路，咁呢個黃振係攞住紅六軍團，黃振係政委， 係 呢方志敏咧係紅十軍團嘅軍委會主席，咁啊黃振嗰支咧就好多人都知道，即、就、係、是、向西打， 係， 但係 紅十嘅少啲， 方志敏嗰支咧就比較少啲人講， 係。佢有幾多人到咧？佢呢個所謂軍團 幾千人，幾千人係講得大嘅，其實 即係軍團啊！ 其實佢即係你話紅軍係八萬六千， 係 中央紅軍長征 係， 其實八萬六千唔係都係戰鬥兵嚟嘅，好多係非戰鬥人員， 係 或者係即係叫做挑夫啊，即係搬嘢嘅，唔係攞槍打仗嘅， 係。咁梗有啦。 咁想訂正一個事實，係就係好多人都話點解紅軍失敗咗咧？即係一二三四好似都成功㗎，反圍剿，有一度第五次衰咗咧。咁就係因為咧冇用以前嗰啲十六字決， 有敵深入嗰啲係嘛？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即係遊擊戰。佢話就死走，叫做頭先余俊講啦，即係李德最叻就叫短速出擊，即係你嚟打我就死手，而且咧就好短速嘅反擊，咁人哋一搞堡壘咧，你就唔掂， 你就冇啦。 其實事實唔係話呢個戰術失敗咗， 係而係對方 以前嗰幾次點解成功咧？係因為敵我嘅對比唔係咁犀利，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反圍剿十萬，第二次二十萬， 第三次 三十 萬，第四次四 十萬，第四次五十萬，第五次一百萬，即係講係咁講啦。 係 咁一百萬當然唔係全部打佢啦，有啲係打何龍，有啲係打張國焘。話就話有五十萬，咁紅軍有幾多咧？話就話有八萬，其實即係主力咧就係三四萬嘅啫。佢絕對優勢就你。即係好似大人打細路咁樣，你周身武功，但係力量差太遠啊嘛。 冇錯，即係打波，我係十一個，你啊得七個到咧。 我二百磅，你一百磅， 咁點打咧？係好啦，聽只歌先。咁同配合我哋嘅主題，呢只叫做《十送紅軍》啊，唔係十秀香囊啊，《十送紅軍》。 只个下了山，秋雨里个绵绵，该知个秋风寒，树树里个梧桐叶落尽，愁绪里个万千压在心间。只可再回山，三送里个红军，该只可到那山，山上里个包谷，该只可金灿灿。是个红军中包谷帮帮咱们穷人吧，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该知个红了天。几送 个红军，盖这个五斗江，江上立个船儿，盖这个船索。 风险的共同声音，有助增进相互信任，以协调合作代替大国竞争。对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亦都具有积极意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348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7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4，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62美元，卖出1,803.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杰，揸住佢啊！香港嘅农业靠晒你啦。 咩嚟噶？瑞文，咩靠晒我？ 本地花卉嘅种子啊！你唔系话想做花王嘅咩？ 咁睇得起我？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跳出直播室，去到种子农场，直击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里面农产品嘅前世今生。食之前一定要听啊！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文安队讲下点样做社区教育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广东广西 系啦，补充一啲咧，就系红军开始突围嗰阵时咧，确系知道前途茫茫啊，所以就唔敢带咁多妇女。相传咧，只系86,000人当中，只有30个妇女啊。啲咩人呢？周恩来个太太邓颖超。周恩来大家知啦，军委主席、军委常委啊，咁邓颖超当时都有官衔噶，系中央局嘅秘书长啊。咁啊，红军总司令朱德嘅太太康克清啊，当时系中华苏维埃候补执委。李富春当时系总政代主任，总政治部代主任，佢太太蔡畅又系老革命嚟嘅，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啊，毛澤東大家知啦嚇，唔使介紹啦。個太太何子珍啊，係中革軍委嘅機要秘書啊。李德頭先講咗嗰個外國人啊，佢嘅太太咧蕭如華係個看護嚟嘅啊。咁啊，楊尚昆啊，大家好熟啦，當時係紅三軍團嘅政委，軍團政委。個太太李白超亦都係。老干部嚟嘅，系当时呢、這个、教育部嘅艺术局局长，有文化嘅。咁李维汉呢位咧系中组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佢太太金维应啊，呢、這个可以讲多两句。金维应原来嘅先生，即系前夫咧系邓小平，后屘因为政治原因咁就离婚改嫁。咁仲有。呢、这个博古头先大家睇咗啦，就系讲咗常委啦，佢嘅太太啊刘群仙啊，当时嘅官衔咧就系总工会嘅女工部长啊，仲有一个邓发嘅太太陈慧清，邓发八位啦，国安局长吓、主宰好多人生死嘅啊，仲有咧军团长红九军团长第九军团长罗炳辉嘅太太。杨厚珍啊，仲有毛泽民 的太太叫钱熙君。毛泽民当时的官衔呢是中央银行行长。咁呢个张闻天后尾系喺呢个专业会议做咗呢个总书记啦。佢嘅太太刘英即系后尾先至结婚嘅刘英亦都系女红军之一。刘少奇呢个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佢嘅太太谢飞亦都系后尾嫁咗俾刘少奇。咁你睇睇当时能够跟随红军长征嘅突围嘅30个系非常之严格嘅限制，呢30位妇女里面呢大多数都赫赫有名。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柏澳庄第3期两座需拆卸重建，影响800多名买家。 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个案大增，当局估计同接触淡水鱼有关。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病毒在2020年的迅速散播，导致世界各地的工业生产停顿。伴随着冠状病毒疫苗相继推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大家才意识到新冠病毒对全球经济的连锁隐性破坏力有可能更加棘手。长期以来，廉价可靠的海运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令到制造商能够以寻找低廉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为目标，将生产线在世界各地不断转移。与此同时，很多公司为了削减成本、提高利润，都采用及时制度去大幅削减库存，同时利用精益生产模式。但这种经营模式就令到可承受误差的能力变成外强中干。这种表面天下无敌、利益为先的模式，就好像金融小说里面的葵花宝典神功一样，表面上好打得，但就会削弱、淘汰，甚至乎废除了每个国家本身自给自足的生产力。在理想情况下，全球供应链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并且可以刺激创新和竞争。但是病毒大流行凸显了这种过分依赖单一生产线的严重脆弱性，当链条中某一个环节中断，结果就会对整条产业链所有的环节产生难以调控的连锁反应。企业过度重视短期收益增长，就好像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圣诞颂歌》内孤寒财主史高治一样，过于苛刻，一毛不拔，但是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少只幽灵才令他们重新反省自己的短视做法。一场全球大瘟疫令到我们明白，人生的不可控因素往往比起预期的要多。有文章就以是谁偷走了我的圣诞礼物去切入报道有关的新闻，但是这个反而不是问题核心所在。从前大家以过度消费作为手段的追求物质生活，造成节日就一定要送礼。其实消费就是娱乐这种道理和心态，可能才是我们更加要反思的大课题。 蓝地球，海林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題目就係中央紅軍突圍前，即係長征前。咁啊，有馬鼎盛、余宇信同埋馬恩賜嘅。咁頭先馬鼎盛都話啦，就係、是、首先要做三樣嘢啦。第一探路，第二就係徵兵，第三咧就係、是、定邊個去，邊個即係邊個參加長征。 定去留， 係啦，定去留。 咁啊，接住頭先講咧。失敗的原因呢、不是話以前所講，毛澤東領導呢 是 識打遊擊，識運動戰，所以呢就贏。咁而家呢就嗰隻大番薯李德同埋嗰個一竅不通嘅博古，佢哋就識得死守唔得。呢、這個唔係主要原因，呢、這個當然係好可以解釋嘅原因。最主要原因呢，大石砸死蟹。即是敌强我弱，是太过大了， 是 大到你有咩十八般武器 都冇用， 你内功唔够，或者你嗰个力水唔够，就讲一个好具体啦，子弹，即系红军炮就冇啦，飞机嗰啲唔使讲啦，坦克嗰啲唔使讲啦，只系讲你枪， 系 即系你嘅枪同国民党兵嘅枪， 争好远， 就争好远， 嗯。 子彈又爭好遠，因為後尾係冇來源啊，只能夠靠自己翻做嗰啲子彈，即係執咗個子彈殼，然後去兵工廠再啤啤，再點？首先第一個嗰啲火藥就唔係真正嘅火藥，係啲土火藥， 土製 啊，冇力嘅。第二咧，嗰啲子彈整出嚟咧，嗰啲工廠係好。 土 好好一般嚇，你話真係土機床， 土機床， 所以啲子彈打出去咧，都唔係轉住去嘅，打棍斗去嘅， 直去， 咁啊 死啦， 打唔遠又打唔準， 嗯 啊， 打準咗個殺傷力又唔夠， 係啲，總之打唔遠又打唔準啦， 係， 咁啊講炮彈咧就真係屈指可數， 係， 即係一路紅軍突圍咧，一路就掉炮，點解咧？冇炮彈， 哦。 掉到大渡河嗰阵时咧，剩翻一门炮三粒弹，一打完掉都得噶啦。咁、你武器装备系差咁远， 系咯， 啊呢个系第一。第二咧个兵源又系唔得。咁大家都知道，如果系国家对国家战争咧，佢有一个动员噶嘛。 系啊，你冇啊嘛。 咁你嗰啲役男啊， 系 啊，有一等役男、二等役男、三等役男噶嘛。一等役男咧，首先佢年紀係最好嘅，十八廿二，咁啊打到呢啲冇咗咧，就三四廿歲都要去噶啦，或者十五六都要去噶啦，啊，我哋而家睇紅軍有啲入伍嗰陣時啊，十二歲， 咁 余生你睇個邱會作嗰個回憶錄啊，係嘛？佢參軍係十二歲，十三四歲嘅大有人在，胡耀邦嗰啲參加革命嗰啲都係十三四歲，所以你話劉胡蘭十五歲一啲都唔出奇，點解咧？ 係 兵源已經枯竭，因為頭先我哋講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呢块土地上面来往拉锯， 打了四次，乜都打晒啦。 系啊，佢举一个好明显的例子， 系 征兵。 嗯， 系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同中革军委咧，决定扩红五万零。 哦， 即系当时大家都讲咗，佢中央苏区已经压迫到从十几个县压迫到剩翻几个县啦嘛。 系啊。 咁呢個幾個縣仲要 抽， 再揾五萬， 哇！ 嚇、呢個係五月十四號，到六月三十號咧， 話實際擴紅已經達到六萬二啦，即係超額。你話擴五萬，我擴到六萬二啦。 係 啊，咁到但係到九月一號就係長征前啦， 係 即係突圍前啦。十月突圍啊嘛，九月咧再緊急擴紅動員令， 係 要求全蘇區九月呢個月份咧， 係 再動員三萬新戰士上前線。 嗯。 咁以前嗰啲唔提啦，就提呢几个月。 嗯， 你咁样， 點揾到咁多啊？ 你係揾到咪揾到，揾唔到十八廿二咯，揾十二三咯，揾呢個五六十咯，係嘛？ 係。 咁呢啲人咧，就其中有八千係做挑夫嘅，你係擔嘢嘅，或者咩嘢嘅？ 係。 規定每個人咩四廿斤？四十斤咧，好似又唔系太过多，但系你攞住佢爬山嘅，你一日要走一百里嘅， 哇， 系嘛，咁你顶唔顶得住一件事？ 哇，都几系嘅，一日一百里，你平均一个钟头都要行要十里嘅， 五公里一个钟头啊嘛，呢啲行军， 哇，咁你一百里咪即系廿个钟，唔使瞓唔使食啊， 走到脚都烂嘅， 哎呀， 真系啊，所以。就係話你而家啲兵力係已經下降到咁樣，個戰鬥力唔係革命意志問題，就真係你嗰啲兵嘅質量同埋你啲武器裝備嘅質量係真係唔夠打，所以咧唔好賴咩左傾啊咩路線啊， 係唔關事， 嗰個唔係主要嘅，嗰個都係，但係唔係主要嘅，最主要應該係真係彈盡糧絕咁上下，頭先余信話啫。共產國際都話：喂，你真係頂唔住啦！我批准你放棄中央蘇區， 係 就係咁回事。 咁 呢個有個人叫徐澤榮啊，唔知你識唔識啊？佢就話佢寫過一篇嘢咧，就話共產國際咧曾經喺汕頭啊嗰邊咧就運啲槍，即係海運運啲槍俾紅軍啊，有成三十萬支啊， 有 但係呢個係佢。一個人講嘅啫，冇咩證據。 三十萬支人都冇曬，有三十萬嘅人。 所以做咩紅軍要打到廣東嗰度咧？就係、是、想揾呢啲槍。係呢個佢個講法啦嚇。即係頭先講咧嗰個人數咧，即、就、係、是、紅一方面軍呢、這個中央紅軍所謂長征嗰陣時咧係唔到十萬人嘅， 八萬六啊嘛。 八萬六，係啊啊。咁啊，仲係。紅四方面軍仲多啲，有差唔多八九萬。啊，佢呢個紅一方面軍人數比較少嘅。啊， 咁你講到呢個去留啊， 係 啊，又係邱會作嗰個回憶錄咧，有一個小故事。 嗯 啊，都幾耐人尋味嘅。 係 就話咧，呢個邱會作當時雖然年紀好細啊。但係佢受重用，因為人聰明，又識幾個字，識打算盤， 哦，緊要啦。 所以佢好細個咧，十八九歲就做咗中央軍委總共級部總支書記。 係， 佢識周恩來添 嚇。咁周恩來就俾個重任佢。 哦， 係咩咧？攞唔走嘅嘢 係 去或者銷毀 係。 文件啊，嗰啲梗系啦，有啲咧就埋藏。 嗯 啊，咁佢做咗好出色。 嗯， 但系个结果系咩咧？ 哦， 要枪毙。即系邓发啊，头先我哋讲过嗰个国家保卫局 政治保卫 长，系呢个邓发命令将佢其实就灭口。 哦， 啊，佢知道秘密太多啦， 系 而且后生仔花花飞飞啊，唔知靠唔靠得住， 系 灭口。咁啊，临打靶嗰阵时咧，好在周恩来行过， 系 咁啊，大嗌救命，大嗌救命， 诶，枪下留人。 咁周恩来咧就冇出声，望望佢， 嗯， 当然佢知咩事啦，就望一望旁边个邓发，邓发咧就眨眨眼，眨眨眼即系话，诶，冇噶啦，系咁啦，就决定。咁周恩来谂， 唔得喎， 他还是个孩子， 偷试个孩子， 仲系个细 路 僆仔嚟啫， 系， 算啦，算啦，吓，即系嗌佢保密就算啦咁。咁我执翻条命， 系，梗系啦，唔系写唔到回忆录啊。 长征后咧，周恩来都承认，即系所谓呢个肃反等等呢啲乱杀人咧，我哋都有责任咁。 嗯， 啊， 呢个周恩来咧，当时个地位咧，系好高 啊。你 即系佢 系 常委啊嘛， 系， 吓，博。即係其實博中國人嚟講，博古下面有佢啊，佢比毛澤東要高得多。 係 毛澤東當時長征嗰陣時仲唔係政治局委員， 嗯， 係去到遵義會議先係政治局委員，咁周恩來已經係常委啦。 嗯， 所以呢個特委咧，所謂叫做咩啊？戰略轉移嗰個責任啊，其實周恩來要負一部分嘅。即如果三人團入邊，大家三分之一， 你講嘅責任係乜嘢責任先？ 失敗咯，你、哦、即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呢、這個責任佢係。 唔係咁，你共產國際都承認你打唔過啦，即叫佢戰叫佢走啦，係咪先？ 但係原因嚟講， 佢打唔贏又好難要佢負曬責任 喺作戰方面咧，係頭先我講嗰個大石砸死蟹，係、就係德國嗰個上將咧， 阿李德 同佢出一條橋， 一啲都唔得， 話你唔好急， 係 唔好咩分進合擊啊，又點？總之你有優勢， 係 有飛機大炮，好啦，即係紅軍守住一個陣地，你就轟佢， 哦， 轟佢將佢消滅， 係 你就唔好追佢， 係。 你就喺佢原來嗰個陣地咧，又作為你嘅前進基地，喺嗰度收堡壘。 係，咁佢翻唔到轉頭啦。 收堡壘，你想反攻咧，你冇炮。 係， 你冇炮，我堡壘度有機槍。 係， 咁你上來幾多死幾多。 係， 所以最後廣昌決戰嗰陣時，廣昌係一個好重要嘅戰役啊。 嗯嗯， 林彪帶住去想打破呢個包圍。 嗯，打唔到， 死幾千主力。 係。 冇辦法要退，所以廣昌一退咧，就決定咗要走人啦，守唔住啦， 失守， 即係佢嘅交，即係蔣介石好似即係一個袋咁，慢慢索緊佢， 即係鏈你條頸， 索 佢即係步步為營啊！點啊？你就走唔甩噶啦，佢好似鐵桶咁樣。 咁其實使得噶喎呢招，呢招使得。 誒呢招慢，但係有效， 有效， 你唔使急， 係 同埋。即係我使乜同你搏啫？ 係 啊，你攞人嚟衝，我攞炮嚟打， 係啊，係 嘛？ 啱啊！ 呢樣係好著數噶嘛。仲有一個故仔咧，就話點解決定要走佬咧？ 嗯， 就因為個秘密，即係蔣介石決定最後總攻，又係十月份。即係呢條消息咧，係上海嗰方面嘅地下組織得到嘅。 係。 就由一個叫盧福坦，盧福坦曾經做過中央政治局委員嘅，即係佢當時就做交通員，將呢個秘密文件咧要帶入蘇區，即係要穿過兩條防線，即係國民黨防線、共產黨防線，佢就化妝黑衣，自己打爛曬啲門牙， 哇！ 系啊，披头散发， 好似春秋时代啲异样咁样啊， 污糟邋遢咁样，终于送咗呢个情报， 结果真嘅呢个情报， 真嘅，所以走佬。 好，咁呢个时候我哋听只歌先啦。咁呢只歌咧就系电影啊《怒潮》，咁啊马鼎盛话原本呢个戏应该叫《平江怒潮》嘅插曲，叫做《送别》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有一城望月楼再有一名食客初步确诊，政府宣布女患者居住的大围恒丰花园第二座被列为受限区域，要封区强检，目标在听朝。目标在明天的上午大约七点半完成。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株，经评估之后，他居住的大厦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受检人士要在处所等候，直至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政府将会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要在明日凌晨一点前检测。政府早前宣布将于农历新年前进一步扩大疫苗气泡。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关注措施落实情况，并且去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期望政府考虑到文体界的实际困难，加强跨部门协调以及与业界的沟通，给予业界时间适应。霍启刚建议政府充分考虑措施对业界和市民的影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延长实施时间。他指出，农历新年对文化演艺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档期，业界担忧新措施带来损失以及额外的行政工作以及财政负担。针对儿童节目的表演剧团，可以预示不少家长未敢让年纪太小的子女接种疫苗，当局要积极考虑一些支援措施和人力资源上的配套，协助业界渡过难关。红磡有私家车怀疑疯狂驾驶和撞向警车，警员一度擎枪，私家车其后逃去，警方正追缉涉案私家车。警方在下午大约三点接报到崇安街一个停车场调查一架没有车牌的私家车，期间私家车撞向警车，警车的车身被撞凹，警员曾经掹枪制止，私家车其后逃去，再撞到一部轻型货车，车上一人报称颈部扭伤。警方表示，涉案私家车上有两名成人和两名小童。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亦打不得，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并且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将继续寻找双边与多边外交方式避免军事对抗，

他转往美国和加拿大访问并且教学，令到西方的佛教徒深受感染。而《森林中的法语》这本书正是由阿姜查的资深弟子保罗·布里特 Paul Britter 根据阿姜查以泰文和辽国话的重要说法，通过泰国人士的帮助之下，将录音带翻译成英文，再由中华佛学研究所的赖龙彦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向读者启示阿姜查如何在森林中见证人生的智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森林中的法语》，作者阿姜查，由张树林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讲呢个中央红军特惠钱，咁啊特惠三样，咁啊探路啦、征兵啦，咁同埋定去楼。 佢个秘密好紧要， 系 即系你唔能够话俾人听，我而家系走噶啦，唔翻嚟啦， 系， 同埋我点走，几时走， 系走去边， 系唔能够，系要绝密啊， 系 绝密到咩程度咧？ 嗯。 咁我睇有啲人係寫項英嘅傳記 啊， 就提到話紅軍打完以後到1937年， 嗯， 即係中央紅軍先至同項英呢一班留低嘅人即係見翻面， 係 咁啊，代表中央，向佢有啲即係。致歉的意思，即是说我临走没告诉你我们就走了。项英作为政治局委员，作为曾经做过中央军委主席那么高地位的领导人，都瞒在鼓里，都说是什么大反攻啊，说什么决战啊等等，那其他人可想而知啦， 全部呃晒。 即是他不是呃你，我不讲真话给你听嘛，我没呃你。 你怎样大反攻呢？你都明明 走人。掉掉低那些人呢， 是 就 好惨啊。 瞿秋白啦， 是啊， 瞿秋白那时27年到28年呢，曾经做过扎菲人的， 是 啊就叫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 是。 咁他呢到了34年，即是红军走的时候呢，他仲是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委主席团的成员，都叫做决策层，叫做又叫做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等等，但是就不带他走了。那你一介书生，身体又不好，成呕血的肺病嘛， 是 那在35年呢就捉咗啦， 走又死，唔走又死噶啦，呢啲正所谓。 捉咗就 冇啦， 就处决。其实就好鬼冤枉嘅。佢个多余的话咧，讲得系好直白。佢话我本来系个读书人嚟嘅，即系你话教书啊乜就得嘅，就喺政治仲要做一把手咁啊，即系 革命啊， 鲁迅都好 厌世嘅， 好厌世。佢话本来佢系即系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很好的写手，咁呢个瞿秋白，仲有何叔衡，何叔衡老人家咧系又系即系一大创始人之一，咁佢当时咧又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嘅中执委会嘅，仲系临时中央政府嘅叫做监察人民委员，其实就等于监察长啦，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哇！ 佢个身份同埋个职务咧，都几显赫嘅，但系即系留低佢打游击，哇！大佬 惨啊，点识啊？ 59岁啦，嗰阵时 59岁唔到而家， 朱德都未有59岁， 即係長征嗰陣時，呢啲老嘅基本啲有59歲咁老啊嚇。咁佢誒不幸啦，就捉咗咁又犧牲啊。至於項英，喺呢個三年遊擊戰當中咧，誒宇信就睇過陳毅寫嗰個《幹南遊擊詞》啊，東方玉曉啊，莫道君行組咁嗰啲嘢咧，就好淒涼嘅，即係食冇得食，住啊冇得住，風餐露宿，咁仲要成日走佬，咁到即係國共又唔打啦，一致抗戰啦，咁先通知呢啲 揾翻曬出嚟。 嗰陣時項英係剩翻幾個人啊，就喺深山野林，根本就電台嗰啲梗係乜都冇啦，有啲電冇電池啦，咁啊完全係閉塞嘅，唔通嘅。話係留低咗10,000+紅軍， 其實 大部分係傷病員，好似陳毅係骨骨受傷，唯一嘅醫藥咧係一盒萬金油，萬金油 係止下痛嘅。 話次次呢個換藥嗰陣時就攞啲棉，即係攞啲紗布啊，搽啲萬金油塞落去個傷口度，叫做消毒，咁呢班人咧。幾乎都是損失 慘重， 損失冇曬啦。即係因為國民黨打入嚟以後咧，係反覆清剿。咁仲有即係你徵兵咧，毛澤東選集裏邊講得好清楚嘅。興國啊嘛，有幾個鄉嚇咩財溪鄉啊嗰啲，80%+90%+都徵咗兵啦。咁你諗一諗啦。啲徵兵，我哋唔講個身體情況、年紀，只係講佢嘅成分。 係 佢呢個成分裏邊咧，應該包含住地主、富農，即係呢啲階級敵人。 見人就徵曬佢啦。 係啦， 即係行得走得就徵㗎啦。 所以呢啲你話打仗，佢會好忠心咁樣同你去搏，冇乜可能嘅，即 係 整體質量下降。 嗯， 所以你仲有成日縮反喎。即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即是三四年林突围的时候还缩反了一次，其中包括杀了一个叫做红军供给学校的校长、叫宋其峰、就被这个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后来当然知道是冤枉啦，人家一个校长你说他是什么反党、什么 路线斗争、即係呢啲都會損害紅軍嗰啲戰鬥力嘅。 係，醫生， 唔係嗰陣時邊個走邊個留咧？其實就係三人團決定嘅。咁啊，三人團入邊咧，即係而家咁講啦嚇，為將來辯護啦，即係話主要就係呢個博古同李德決定。咁啊，軍事幹部咧就徵求下將來嘅意見。其他就唔會講幫佢商量嘅。咁啊，頭先講到徐秋白咧，即係有咁個講法，將來就揾到博古呢、這個張文天，張文天當時都係咩啦？呢個樂普嚇、都係比較高嘅咩？ 佢係政治局委員嚟嘅。 呢、這個徐秋白話。要一齊啊！一齊走啦咁啊！幫張文天幫張來都講過啊， 係 啊，就呢、這個博古就拒絕， 係 拒絕。咁頭先講到多餘的話咧，咁啊後嚟咧，即係話中共建國後咧，先發現呢篇嘢，係先發現呢篇嘢。咁啊，毛澤東咧就話。多餘的話，我睇唔落去，即係話，即係認為佢係揾嚟講嘅，即係話佢係有啲即係比較灰嘅 哦，咁你臨死寫噶嘛？係 啊， 咁你梗係灰啦，大佬。 佢頭先話佢係半吊子文人啊，參加政治運動咧啊，完全係歷史嘅誤會。咁佢有冇一啲求？行的意思呢有没有一些求他对方放过他的意思呢 毛泽东认为肯定是的、啊、你就是想什么 投降给蒋国民党、啊、 但是不知道做什么蒋介石、哎、不行一定要杀了他、嗯啊啊、那么、啊、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啊、这个对渠秋白就是那些墓、啊、全部打倒他砸了他周恩来都要做检讨 嗯 啊，就以前即系冇睇到出嚟，以前渠秋白咁嘅啊， 搞投降主 义系啊，而家呢个叫做嗰个戚本禹啊，写咗嗰个李寿成自述， 嗯， 其实就系、是、有啲人就话暗中就系指呢、這个 渠秋白 系啦， 嗰啲属于文化特务，系、啊啊、文化特务啊，渠秋白点解处决咧？ 系。 即係國民黨政府方面咧有一個考慮， 係、 嗯、因為渠秋白係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呢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嘅主席嘅、 嗯， 你係揸飛人， 係 咁呢一年裏邊， 嗯， 各地嗰啲共產黨暴動， 嗯， 包括八一南昌起義， 嗯， 包括廣州起義， 嗯、 包括秋收起義， 嗯， 你係咪總負責人先？ 嗯， 係。咁、嗯、呢幾次暴動造成嘅破壞， 係 咧 冇理由， 古今中外都會定你暴動罪噶啦。 係啊， 咁而家拉到你，你唔埋單係冇可能嘅。 嗯 啊，即係等於方志敏， 係 方志敏最後捉佢咧，佢啲兵全部冇曬啦。 嗯， 最後係佢一個人。即係走佬，喺山度餓到實在冇辦法， 出嚟投降啦， 揾啖飯食咁樣捉住， 係 啊，咁將佢槍斃咧，個理由咧，最緊要嘅一條係佢領導嘅呢個軍第十軍團啊，係曾經呢個所謂打土豪啊，或者係捉人啊，綁票啊，係綁票咗一個西人 實 父。 系 傳教士， 系啦，咁就綁票不遂係私票， 嗯， 就攞呢條就定佢死罪， 嗯， 咁渠秋白咧亦都係咁樣， 嗯， 咁至於嗰個多餘的話咧， 係 喺文革前已經係定佢係叫做自首辯捷， 嚇， 佢冇話你叛變， 嗯， 係辯捷， 係。 咁你作為共產黨嘅高級領導人，你都話我係誤會啫嘛？咁、你自我否定咗啦。我話你變節， 即係唔堅定咯。你就 係 文人啦、啊，氣質啦、啊， 唔堅定就唔話得。佢臨死嗰陣時嗰幾個鐘頭表現得係好闊達嘅。 嗯嗯 啊，即係一路。 嗯， 嗌佢去刑場， 嗯， 其實個刑場而家係公園嚟嘅，公園一個亭啊， 係 啊，喺嗰度執行嘅， 係 啊，咁啊喺呢度啦，咁、 嗯， 又冇綁又冇鎖又冇門眼， 哦， 啊，佢自己走到去嗰度話，誒呢度幾好， 係 呢度幾好， 唔錯 啊，咁面臨呢個槍口嗰陣時咧， 幾泰然 唱國際歌， 哦，幾泰然喎、啊、佢、啊、都。 即係比較坦然，佢嗰、 啊、 個名言係咩咧？ 係 個瞓覺係小休息， 係 啊，就義就大休息， 係 咁即係世事一場大夢，咪就係呢啲，即係古代文人都係咁噶啦，係嘛？所以你話佢自首辯捷咁冇説話講，但係如果你話佢怕死，話佢黑命， 我又覺得 應該唔係事實， 哈哈 即係。共產黨第一代嗰啲革命家咧， 係 好奇怪嘅。 嗯， 有一班人真係唔怕死，真係不計自己嘅後果，咁樣去勇於犧牲嘅。 係 啊， 咁啊，嗰班可能都有，即係都係有啲傳統思想 喺度。有信念嘅呢班 人，即係你好似渠秋白嗰啲，你根本就唔係搞政治嘅人才，佢都係基於一種愛國心啊，或者一種革命心。咁然之後去參加呢個運動啊嘛， 赤刀心士啊， 佢當時係一個記者啊， 去蘇聯嗰陣時， 記者係嘛，係記者去噶嘛， 又做翻嘢 啊，咁咩係啊，即係話呢留低啲人咧，好多故仔咯，好多故仔嚇，呢個項英啊、陳毅啊、徐秋伯啊，呢啲都好多故仔啊嚇，即係留低啲人咧，十個人入邊。十個當時嘅比較重要嘅人物面，就剩翻一個，就係、 但他又没有人负责即收埋这些人。 你讲这里呢有故事、 啊。又有故事。 他有一万几伤员。 是咯、 一万几伤员。一万几伤员你那时打仗呢你有根据地就可以有医院有什么什么。咁你而家就叫做你打游击他怎么游击行都行咗。咁陈毅呢就其中负责他自己都是伤员。他就一条村一条村咁去啊话其实剩返都是啲即係老弱病残㗎啦孤寡老人㗎啦。就话你一家收返一个啊。收返一个呢养返好。当你仔又好当你女婿又好。当系你打长工嘅劳动力都好啊。咁留返都系一条好汉啦係咪起码都系个男人㗎嘛。咁劝啲人留低。但系你国民党兵一嚟到抄伤兵你。 冇啊！一定要俾， 就系枪伤嚟嘅， 系一定。 咁你 冇得走啊！冇得走。 咁呢几一万几千人咧，真系冇计。所以边个留低，其实谂住都系生离死别。 哦，唔系呢啲就一定啦。咁但系你呢啲，譬如徐秋白呢啲唔同嘛，即系呢扎人可以。 头先余信讲咗啦，系博古同佢系政敌嚟噶嘛，即系 成 即系徐秋白做带嗰阵时，博古系乜即系乜都唔系， 系 连政治局都唔系， 系 嘛？咁而家佢做咗带，你啲政敌，佢唔好话租质你踩多一脚啦，起码唔大协你咯，点啫？系嘛？ 徐秋白当时第一个就反对陈独秀。你話27年到28年嗰陣時，佢做咩咧？就係陳獨秀唔掂啦，咁佢就代替陳獨秀做代理總書記又好咩？第二次咧就係李立三啊，李立三唔掂啦，即係30年嗰陣時，李立三到31年李立三唔掂嗰陣時，佢又代替李立三做。 其實就全部係頂嘅。 佢話歷史的誤會啊，歷史個誤會。 咁 我本嚟都唔係想做嘅，屌你哋， 咁都冇得講嘅，咁你都係佢選擇，亦都冇得講，所以其實佢都係坦然嘅呢樣嘢都。 唔係呢個坦唔坦然啊？係呢個喺中共嘅黨史入邊爭論咗好長時間啦。啊，到底佢係唔係呢個叫做咩啊？只個動搖咧，係啊變節咧。定係， 但佢都冇執行到錯誤嘅路線喎、啊。如果你相對比較，李立生 佢、啊、徐秋白係錯誤路線啦、 啊。咩 左傾啊？ 係錯誤路線啦、 啊， 係 啊。左傾啊嘛。 咁啊， 係 啊。 你話嗌毛澤東打長沙，佢有咩力量打長沙？係嘛、啊？所以毛澤東根本就冇去打長沙。係。咁啊正喎，呢個 係啦，你係 我啲兵炮都冇長沙咁易打。 佢。佢喺長征前已經係空有一個，你頭先阿邊講啊，就係教育部長，佢都冇咩實權噶啦。就算毛澤東都冇咩實權，毛澤東你況且講徐秋白，即係佢放喺呢個叫做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入邊嗰啲人，佢冇軍事嘅決策權，又冇政治嘅決策權啊嘛。啊，就係、是、有幾多人啊？嗰陣時嗰個共和國，可能有。100万人有冇啊？ 全盛時期250万人口，人口， 但嗰啲係咪爭你就另計。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見到阿基哥啦，一陣間咧就亦都有好多好歌預備咗俾大家聽嘅。咁啊，聽晚咧飛哥請嚟容樂君同埋莫少嘉講呢個水晶。療愈法喎、啊，哎呀，呢啲嘢即係飛哥先識。 我要聽下，我都有舊嘅。 係嘛？好，咁啊，最後一首歌，劉德華唱嘅《彈起心愛的土琵琶》。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有手